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在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哎，好啦，返嚟啦，咁啊就呢呢、這个大家都等唔切呢，即係呢一排啦吓，阿梁友啊又话諗住上诉啊，但係而家呢即係似乎就吓、啊、都上诉都未搞啊，即係已经俾人追诉啦，上诉啊变追诉咁样，即係变咗就其实而家呢都唔知追上唔上诉得成啦。咁但係呢即係其实讲真啦，佢而家话筹咗40多万，咁都好难话係去做到吓，佢、啊、自己諗住喂佢交按金都难啦，如果佢真係諗住係上诉。 好似话86万即係讲。 要㗎。上诉去终审法院㗎嘛。咁起码你喂第一样你冇水，第二就係话喂讲真，喂市民有钱啊。都寧願俾呢即係嚟緊呢四 DQ4 啦，係咪先？咁就係長毛。 所以可能今次 DQ4 嗰班係食咗佢個位添喎。 係啊， 應該早少少食佢個位添喎。如果你問我就，即係如果用政治謀略嘅角度嚟講啊， 真係大鑊。 所以如果我係本土派呢，就會批呢，就係除咗話點解唔幫梁油，點解唔係一視同仁之外呢，第二樣嘢就係、是、你而家出嚟喺度籌款，你咪真係即係打烂我呢、這个即系黑衣兜。 事完呢就见到琴日呢教授啊，我哋嘅教授啊，亲我嘅教授呢，诶就搞咗个公益基金出嚟喎，我哋有片咋系嘛，去段片先。都冇 comma key 嘅啲咩嘢。 刘小丽等四个立法会议员嘅司法复核宣誓案将会喺出年二月开审。郑宇石同朱耀明等人成立基金，为官司筹募经费。郑宇石、朱耀明同埋陈建文等等成立守护公义基金，为刘小丽、罗冠聪、姚松炎同埋梁国雄嘅宣誓案筹募经费，预计官司要花费过百万。基金将会透过街站、网上众筹等等形式筹集资金，又呼吁市民喺出年元旦日游行踊跃捐款。多个主要泛民政党已经应承将部分当日游行筹得的款项捐给基金。 喂，咁我觉得好 fair 啊，系嘛，系嘛，完啦，系嘛，条片。OK。 好啦，翻嚟啦， 唉，翻嚟啦，唉，咁啊，即系我觉得好 fair 啊。其实讲真，你话如果喺元旦游行里边，即系每人都分，即系出一分力咁样样，系以 DQ 反 DQ 作为主题，咁同埋即系当然仲要宣传翻呢一个嚟紧呢个，其实嗱就系、是、嗰个问题就系、是、民主300+啊。其实你系唔系都应该定一个咧 main theme 出嚟咧？喺呢个嚟緊嗰个元旦大游行要宣传㗎喇，其实係冇乜时间㗎喇，即係剩返几多时即剩返几多日子啊。 今日都24喇， 剩返一个 星期都24喇。 剩返一个礼拜多少少㗎喎，真係。 六七日。 咁而家仲未定咗个主题出嚟，呢、這个时候系最好嘅机会去宣传返即係呢、這个你嗰个民主300+啊，你点解？因为其实而家就讲緊㗎嘛，你系咪要公民提名㗎嘛。咁啊，你公民提名，不过呢个我哋一阵再讲啦，我哋讲咗即系 DQ4 嗰度先啦，即系你话嗰个公益基金嗰度先啦。咁啊，公益基金就而家呢阿教授就諗住就筹俾呢四个人，系咪主要泛民呢四个人，咁但系有啲本土派就喺度屌鬼啦，谁的公益呢，系咪？咁啊喂，其实讲真喎，如果佢哋要筹嘅话，其实你哋之前都筹啦，系嘛？之后个个都有，即系你有官司，我有官司，你筹你嘅，我筹我嘅，有乜问题啊？点解我筹个基金一定系要 share 俾你咧？其实系， 唔系呢个咪就系我当日讲紧呢一个嘅，即系雷霆救兵嘅行动咁啫嘛。 啊， 点解话雷霆救兵嗰阵时候系有问题，就在于喂大佬，我冇理由。我叫我嘅支持者去投我唔同阵营嘅人嘅票㗎嘛。 所以啲人到今日咧，仲喺度讲紧啊，仲抽我水，话我唔明嗰个运作，我梗系明嗰个运作啦。不过我唔同意你嗰个运作啊，我唔同意你呢一个嘅游戏规则啊。同样嘅道理，而家你就系 inconsistent， 你会俾人抽秤，你就系点解当日你嘅雷霆行动嘅时候，你可以呼吁你嘅支持者去投本土派，而家见到本土派出咗事啦，你唔帮佢筹款？就反而帮其他人筹款啊！你明唔明我嘅逻辑喺边度啊？就系、是、因为当日你定嗰个游戏规则，即系戴耀廷啊，嗰日佢喺社民连个会庆嗰度见到我都系啦，吓、啊、我知你闹我啊咁样。 吓佢就知噶， 佢梗系知，佢可能有听我哋节目啊。我话我系帮你咋， 你咁讲啊？ 系啊，我话我唔话你，大把人话你啊，大佬。 怪得我 WhatsApp 佢叫佢上嚟，佢唔肯上啦。 佢惊 啊！我哋本来华人民主书院首先系揾佢做呢个辩论噶。 你话嗰本书，你出嗰本书 唔系嗰本书嘅问题，而系我哋辩论呢一个嘅雷霆行动究竟系啱唔啱啊？ 哦，你 或者咁样嘅处理方法系咪啱啊？ 你个 seminar OK？ 喂，佢后屘佢同我解释，佢就话如果唔系，咁我就俾人嘅藉口入咯。就是、我如果我唔揀游慧晶同埋唔揀呢个郑松泰嘅时候，我话哥，你而家更加俾人入啦，佢都唔系你嘅阵营嘅人，咁有乜理由你会叫人投俾佢嘅啫？同样道理，佢唔系你嘅阵营嘅人，你更加唔会话我会撑佢啦，一样嘅道理嘅啫，同一个原则嚟 嘅 啫。 如果咁样嘅讲法，即系政治洁癖嘅啫，即系咁。我觉得就有啲问题啦，即系因为政治洁癖而系去容，即系暂时容得下呢、这个梁游，咁所以咧你就仲成一个咁嘅。 佢系政治考量，最后戴耀廷我讲同我讲法就系，我费事啲人话我哋即系完全系唔本土，唔系本土派。嗱，不过而家就识走位啦，因为点解啊？屌本土派都树倒猢狲散咯，都地底泥咯。 唔系啦，佢你首先 喂，你好容易理解佢哋嘅心态嘅咋。嗱，佢都系睇市场， 系 佢睇紧个市场咩咧？当日九月嘅时候立法会投票，本土派仲系有市场。 唔咁一定要睇市场。你记唔记得佢嗰阵时 咧？所以你自己设计嘅雷霆行动嘅时候。竟然系叫人哋唔好投自己友，投咗隔篱个阵营嘅人。 你记唔记得佢低位？ 好啦，今日你见到佢哋衰到地底嚟，你就可以一嘢劈开佢。嗱，当然你话戴耀廷冇喺嗰个筹款里边， 冇 嘅发起人之一。 喂，但系阿朱耀明同埋阿陈建文啊嘛。 但系朱耀明同陈建文嘅思路，咪就系佢哋嘅思路嚟噶咯。 佢哋系占中三子，但系佢哋冇参与呢个雷霆嘅。 系，即系你唔好以为即系。嗰时候共产党闹民主党同呢一个支联会一样，即系你两个组织排头系同一个班子，我就当你唔系啦。喂，我都系会咁样睇你嘅。喂，所以你本土派今次话时话佢唔系错得晒嘅。如果你系讲原则嘅话，喂，大家都系唔合理嘅人大释法之下边嘅 DQ， 点解你唔帮游慧晶，唔帮呢一个嘅梁仲恒？我真系谂唔到个 logic 喺边度。 有人 correct 你啊，系雷霆计划，唔系雷霆救兵。 诶，雷霆救兵咁啊，雷霆计划啊。 雷霆救兵咧，就应该系咧呢个雷霆计划 last moment， 即系六点之后，即系去参与雷霆计划嗰啲人，即系呢个计划嘅参与者就系雷霆救兵啦。啊，应该咁讲， 都系二为一嘅嘢，真系唔需要 correct 我呢、這个，你 correct 都冇意思，唔系我咁 meaning 嚟嘅，系 唔系佢话你睇得 Tom Hanks 多啊？ 系啊，多谢。 唔系咁，但系咁样讲啦，即系其实如果即系嗱，因为咧，我记得咧，戴教授咧，佢 day one 嘅时候咧，接受阿昌嗰个访问咧，佢就讲到明嘅，佢就话接受呢个本土派嘅参与系可以，咁但系首先你要证明咗你有实力先。咁 人哋都冇參與，我嗰日一嘢我已經懟爆佢啦！我真係喺直情，因為我同佢一齊坐主家席啊，社民嗰度啊，我話大哥，唔該你之前有初選，佢唔參與嘅時候， 你一齊坐主家席喺度辯論， 唔係我唔係辯論，因為我真係同佢好朋友，所以我即係我而家講嗰啲説話咧，唔係代表即係我對佢好有意見，而係即係真係以事論事去討論問題嘅啫。就话如果你喺你自己嘅阵营里边，点解有一次你记唔记得我喺个节目里边，我话要揾佢哋嚟初选，其实你系俾个任佢 氹佢踩啊！第一，佢嚟初选佢输梗啦，佢唔嚟 初选好啲嘅， 你咪顺理成章，唔需要呼人投佢票咯。 你有初选好啲嘅，有初选起码即系你喺初选嘅时候，将所有道理都讲清楚。 你将你所有非建制派嘅人全部纳埋一齐啊嘛！嗱，佢唔肯参与。咁啊，拜拜㗎啦！黄毓民一定同你参与㗎，因为点解佢参与得你？喂，你真係投输咗俾你，咁点算啊？而家咁嘅政治形势里面。喂，所以讲返转头，即係唔好讲返旧史嘅嘢咁耐啦。即係讲返转头就係、是、喂，如果你今次呢就係、是、走向正确嘅方向。喂，我系唔会帮你筹款㗎。喂，你唔系我阵营嘅人嚟㗎。系咪？虽然嗰样嘢系不公义咋，咁你有你自己嘅方法噶嘛？我有我嘅方法噶嘛？我话点解佢嘅 consistency 就喺呢一度啊？喂，你冇理由喺上一次几个月之前嘅投票嗰、那个处理个路线，同今时今日嘅筹款嘅路线系完全唔同噶嘛？ 咪其实咧， 喂，你系记者唔识问你咋、啊？记者唔识问你咋？如果我系记者，我一定问你啦。 其实咧。 喂，咁你应该喺你嗰个雷霆救兵嗰个行动里边，雷霆计划里边，你唔应该呼吁你嘅支持者投郑松泰同埋投游慧晶。一句到尾讲完，而家你系咪改变咗路线？而家系你系咪因为睇紧市场？如果我系记者，你系咪睇紧个市场，觉得而家本土派嘅势冇咗喺度啦，你就可以踩多脚嚟咁？ 嗱， 喂，所以本土派唔系唔中得晒噶。 其实咧。我一定要补充一样嘢，因为咧嗰、那个公益基金咧，教授咧系一个好重要嘅牵头人。咁因为教授咧，其实亦都系我哋花生台，即系呢个笑看太平山嘅一个主持嚟嘅。咁其实佢曾经咧，即系其实喺自己嘅节目嗰度咧，亦都好愤慨咁样样去闹过 雷霆计划， 唔系雷霆计划，闹嗰啲本土派，就系话我哋有底线嘅，其实系，即系我哋唔容许，即系你唔认同我哋嘅即系民主理念，喂，我哋冇可能即系咩噶，即系你夹硬要我哋同你系同一路噶，喂，讲真，你一边系咁喺度攻击我哋，另一方面你又 expect 我同你做同路人，你系咪傻噶？即系喂， 呢个系你嘅诠释嚟嘅啫。 即系呢个我诠释啦，系咪？ 即系教授嘅心底里面就大概系咁嘅 logic 去出发啦。 咁、但系就有系有啲唔同嘅，即系你唔可以抹杀咗阿教授咧，佢参与个 part 佢个思路嘅。咁起码个 agent 都唔同咗啦，系咪？咁就， 但系呢个唔系最重要咯。喺我对泛民主派嘅人嘅认识里面 都好受制于市场。 冇错。 O K。 因为而家已经今时不同往日。当日因为我哋要即系顶住一啲嘅压力， 有程度上面嘅分别嘅， 刻意地，其实系刻意。 啊、 我嗰日同阿戴耀廷嘅感觉就系、是，佢系刻意地系特登要揾一啲本土派出嚟涉场， 啊、 去证明佢呢一个真系一个雷霆计划咧，系 雷动计划， 雷动计划咧系一个即系 fair 嘅计划，真系一个非建制阵营。但系嗰日佢已经入咗去个氹里边咧。是已经中了箭 的、啊、 几个月之后一个鲤鱼翻身又不同了已经不过形势变了当然可以改变了这个世界、 啊、 但是就是证明你要不要 correct me 了、 啊、 你 correct 了你自己先、 啊、 当你的计划是错到不堪了证明、 啊、 下次不要再这样搞了我今天再讲一次就是你再这样搞的话呢你就冇晒公信力，不过下次都唔会噶啦。 唔系，因为其实我谂 到派已经树倒猢狲散，已经散晒噶啦。 我谂嗰、那个唔系都要嘅，尤其系要个重整论述嗰方面咧，尤其系喺针对于本土派啊，即系你要同佢划分咧嗰个论述嘅方面，点解佢哋唔系我哋同路人？你系要解释俾公众听，唔系话解释俾。佢哋听，佢哋不怀好意，佢哋系点样都会攻击你噶啦。但呢个唔重要，但系你系要解释俾啲公众听噶嘛。而即系呢个本土派，即系深藏恶之深藏恶毒，就系、是、在于佢喺闹你嘅过程当中，佢系想你显示到咧嗰种即系谂住系嗰种大佬心态啊。即系自以为是嘅大佬心态，即系喺度玩小圈子嘅，即系净系喺度玩埋堆嘅一种心态。佢系想你系自己去揭示你咁嘅丑态出嚟 啊！你唔知点解面对你呢个问题 啊？ 就系、是、因为成个泛民主派喺九月 未 DQ 梁游之前咧，喺呢个本土议题里边咧，系完全系失语，冇晒话语权啊！所以佢点样解释俾人听？我唔投佢咧，佢唔系好似我哋咁清楚嘛？我哋个个礼拜喺度做节目，我哋 monitor 住晒佢哋所讲所写嘅嘢。喂，你净系六四一个问题上边啊？净系青年新政喺六四嘅问题上边，对唔住，我就已经同你系唔系同路人啦，大哥系嘛？喂，咁简单，佢用火长论去比喻六四，跟住就话我哋唔会参与七一游行嘅，我唔同意你嘅主题，但我去筹款。喂，已经唔系同路人啦，系嘛？你仲叫人投佢？ 系。 喂，而家就走正个方向啦。我其实我兜咁耐，只系想讲一个重点就系，而家你走紧正个方向就系、是、你同佢区隔。你唔好同佢混埋一堆，唔单止头先你所讲嘅嘢，就话佢过去点样抽我哋水、拆我哋嘅大台，点样破坏成个运动，甚至乎背后不断喺度放箭，做咗啲阿爷好客观上好想见到成个非建制派嘅分裂嘅嘢，而家就啱啦，你冇理由帮佢手噶，佢嘅壮大只系令到香港嘅民主运动系寸步难行啊！喂，咁都仲未明白，系咪？你仲谂住，因为我要顾住自己嘅面子，因为我要谂住啲人嘅反应，所以我呼吁我的支持者都分啲俾佢啦咁样。你而家见到咁嘅结果，梁游咁嘅结果，搞到阿爷人大释法，有冇就呢个问题上边系悔疚过咧？虽然你话用行动可以做，正如今次筹款咪咯。咁行动做咗出嚟就话喂对唔住啊，佢唔系同我同路嘅，系嘛？除咗佢根本冇叫过我之外，其实呢个系藉口嚟嘅啫。你可以主动做噶嘛，大哥？我估阿毛都唔会主动揾你去做噶啦，都系你几条友自己度出嚟嘅啫。嗰个行动系嘛？个所谓嘅公义嘅行动系咪先？喂，仲有，如果佢哋打官司嘅时候，最大镬嗰个都系堂费啫嘛。 系 而家。喂，免费律师可以同你打，普邦奴可以帮你打，但系个问题就系唔可能系一定担保赢噶嘛，随时系会输噶嘛，要赔偿。 不过我觉得教授就set 嗰个 quota 就比较太保守啦，系咪？即系你话四个人加埋先至谂住个 target 系50万、啊，大佬，人哋梁游两个都话筹到40几万啦、啊，真系。我觉得唔止嘅，我觉得唔止嘅。 唔系咁，如果泛民主派吹界真系大家系积极嘅话，咁500万就收入税数啦。你最可惜嘅一样嘢咧，就系、是、今次咧，你喺成个嘅筹款嘅行动里边咧，好似大家都系冇晒 momentum。 系 俾阿梁游打残完之后咧，即系俾北京打残完，俾特区政府夹埋一齐打残我哋之后咧，我哋真系好似完全冇乜感觉咁啊！所有人都。嗱，呢个先系我哋觉得最大恐惧嘅一样。我哋已经唔觉得DQ 跟住来嗰四个立法会议员系一件好严重嘅事。 唔系所有战线都好惨淡。其实即系你唔计你话最近一次嘅选委选举叫大胜啦，但系如果你话讲民间，你话议会外嘅斗争咧，其实系好惨败。即系你等于喂你。真系啦，你港大你俾咗支旗俾勇武派揸啦，即系你又冯敬恩咁样都话啦，你而家打紧单官司，你都自己认咗罪啦，系咪？ 认咗一半啦， 认咗一半啦，认一半有多啦，咁可能唔使坐监嘅，咁但系即系你记唔记得我都话啦，唉，佢嗰晚阿边个阿李国章系应承过你会翻嚟嘅，又应承过你搞一个咧。叫检讨委员会，即系喺关于校政啊，即系点样去会唔会俾呢个特首啊做呢、這个呢、這个当然嘅校监啊，嗰啲咁嘅嘢，个 UGC 嗰啲检讨委员会全部会搞嘅，你搞到今时今日都仲未有报告出炉啊，咪即系救咗你咯，系咪？咁你嗰阵时你用嘅手段就系用武抗争，失败咗啦，已经真系、哦。如果你根据翻你当日。去拆呢个学联大台嘅逻辑嚟讲，我应该系咪应该清算你责任呢？ 佢系彻底失败添， 彻底失败啊，惨败啊！你而家你惨败到你自己都保唔住啊！ 你仲喺度，即係我唔知係咪佢寫啊，唔知係咪馮敬恩寫啊，喺呢個阿梁由佢個辦公室入面寫啊，呢、這個咩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啊！屌你老尾，你而家都冇啦，你個青山喺邊啊？真係喺青山啊？可能你諗啊，即係喂，你真係乜都冇一隻，你連個職位都冇埋，可以俾你嗰、那個即係兩個議席啊，嗰、那個保護傘啊，可以養住呢班人啊。嗰、那個鬥都冇埋， 所以咧，2016年咧年頭嘅時候咧，即係睇到呢個梁天琦嘅得票嘅時候咧，即係我自己個人嚟講咧，都係有啲失落同埋憂心。那個失落同埋憂心係在於咩咧？喂，咁樣搞法都攞 15% 選票，60,000+，呢、這個唔係我認識嘅香港。喂，最近流行呢句說話噶嘛？呢、這個我唔係我認識嘅。 唔係，其實講咗好耐。呢个讲咗好，由旧年刘俊豪开始讲嚟就 系，系嘛？即系最近啲流行呢句说话啊嘛。喂，但系几快反底咧？喂，所以香港人几聪明啊！其实泛民主派都系跟住呢一个市场走噶。我今日唔系想话阿戴耀廷啊，或者闹话陈建文佢哋啊。虽然佢都系即系一套班子，系用两个唔同嘅牌头去搞，即系两样嘅唔同嘅嘢。但其实都是同一个思路嚟嘅。当日你是买咗佢哋怕，你是惊咗佢哋啊，怯于个形势啊，是唔敢讲你自己心里面其实喺我面前成日讲嗰啲嘢啊， 系咪？ 屌你真系，喂我点解会咁讲啫？就是因为你平时你同我倾偈嗰时候唔系讲啲嘢噶嘛， 咁虚伪， 仲屌得我紧要过佢啊，大佬。系咪？佢包仔唔系咁喐我太多，咁咪成日喺度踩佢哋嘅大哥。喂，佢哋变咗地底嚟。 咁唔好收埋喺心里边啦，真系要讲清楚嘅。 同埋你 论述嘅嘢系 今次就系好啦，用行动去展示你对呢一套路线嘅不满，对呢班人去执掌呢一条路线嘅不满啊嘛。人就离唔开路线嘅，系咪？由呢班人去揸个本土旗。几快反底？ 唔系，不过讲真啦， 几快玩完？ 你话本土又倾呢一个challenge 咧，对旧有势力嘅 challenge 咧，唔系净止香港嘅泛民咧系例外嘅，其实系你谂美国都系咁啦，系咪？ 唔系同意政治现实系 好难嘅，其实系。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唔可以 要有嗰个 courage， 你有 courage 去对抗呢一种恶势力噶嘛？难听啲讲就叫做。喂，你唔同人哋嘅路线辩论，喂，咁点解我会投你呢条路线啊？你唔指出佢嘅谬误喺边度嘅时候，你唔好下下等人犯错先得噶。 唔系苏花，我觉得讲得最好嗰个算系阿杨岳桥噶啦，即系我都话嗰阵时，其实你用一个群众论去讲，唔系个个人好似你走得咁快，有啲人其实系走得好慢嘅，你都要关顾佢，你唔可以个个系行勇武路线。而走得慢嗰啲人，你话去港珠，每个人喺社会上面嗰个抗争成本都唔同，系咪？即系你自己本身可能喂有家庭嗰啲都唔可以付出咁多嘢嘅，其实系咪先？咁你系咪即系全部都系？ 不过呢啲咧，陈总，你都系氹自己开心。你讲呢句说话咧，对于啲激进派嚟讲系唔拜嘅， 系嘛？ 哦，你又有家庭，所以你做契弟，你做港珠，系咪？喂，呢啲系讲俾我哋啲人听。 唔系咁，即系等于佢哋就你讲嗰啲说话咧，就系嗰阵时嗰啲本土派咧 challenge 呢个占中十死士讲啲说话嚟嘅。即系点解占中十死士咧？嗰阵时一个 marketing plan 咧，就系因为其实佢哋每一个人都系中产以上，有啲社会地位嘅人嚟噶嘛。嗰啲阿鸠蛋咪成日去屌鸠啊徐少华啊，或者系即系呢啲仲有边个啊？你记唔记得啊？你好熟嘅啫。跟住阿蔡东豪啊，嗰啲就系讲呢啲咁嘅嘢啫嘛。屌你老味，即系你就花费啲啊！就等于你嗰阵时，你都识得屌阿陈淑庄啦。 所以我话你头先你嗰个 argument 我唔 buy 嘅咯。喂，点解你高贵啲，我低级啲啊，大哥？啊、原来讲阶级噶抗争都屌咁搞错啊，大哥！ 唔系，应该唔系讲阶级，系讲嗰个transition cost。transition cost 呢个一定唔系即系讲俾一般嘅普罗大众听嘅，呢啲系讲俾中产听嘅啫。 都系嘅。 即系呢只系说服你自己群众嘅方法，但系你唔可以激到佢咯。你只可以巩固你自己嘅群众。就系解释俾好多我自己嘅人听，包括你所谓嘅中产嘅人听。 我俾啲 justification 你 ，rationalize 你，点解你唔走出嚟？ 啊，哦，咁啊系，喂，你真系 多过系你去批评呢一个嘅梁天琪嘅路线嘅错误啊！ 你即系话杨岳桥系麻醉佢自己啲支持者啫。 喂，大佬啊，我系激进派出身，呢啲嘢我好容易驳嘅咋，嗰、那个系梁天琪咋，嗰、那个唔系陶君衡啊，所以点解陈淑庄对住我，屌我两嘢就已经搞得掂佢啊，大佬，至于你真系啊，因为佢僆仔咋，佢唔识咋，喂，原来你有屋企人，所以就唔抗争啊，你要顾住你自己层楼，又唔抗争啊，哦，咁啊揾我哋呢流落嚟啊，你冇着数。我同你打前锋， 你真系歧视我哋啲即系光棍啫。 咪系咯，你做后上中场而家你做，我帮你冲散咗之后，你喺度即系执死鸡啊，大哥系咪啊？ 所以呢个真系 即系拜我哋嗰啲人，但系你 at least 你都要拜咗自己人先啦。 啊， 你唔好俾人打到你成套论述都散飘。 唔系咁呢个公民党好成功嘅，即系佢自己巩固自己啲人系吓， 相对容易啲咯。 系相对容易啲。好，转头翻嚟。 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云。